所以西风过境凋零落满街，秋意浓时轻轻几许离愁别，暗香浮涌花火世界，谁在无间灯火消远。莫名那时今天你我皆少年，万童之追彩蝶不怜动花颜，青梅作赞竹马舞啊，谁又蓬莱逗乐谁闲。金丹银丹当发火千阙烈影忽人间，人间人烟掠魂修炼几世难逃得解，却是爱何缘。 相思如丝不断。